是北京时间2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87.6，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七十二变，娱乐七十二变。 小花小兔配成双，天蓬十六合鱼缸， 最爱白雪白骨汤，三月开四花卷，这上家里 院子 七十二变，白天晚上 小院七十 二变， 来访 有你有我 在 永康， 街坊 的七十二变， 凡事不往心里装， 还有我王大磊， 小比、英宁、王大磊上台鞠躬。 Show time！ 欢迎大家98米。大磊，你就说，咱们三个人里面，如果真比较起来的话，谁的记性最好？ 那我呀，我真的，我小时候事儿我记得倍儿清楚。 昨天的事儿呢？ 昨天什么事儿？ 一下就忘了。 不是，我相比较跟别人不敢比，有那个什么最强大脑，那些脑力的王者我不敢比。 你是最强的二脑， 就比你们俩我还强。 你别逗了， 谁跟你逗了？ 不真的，你这水平真不成。这逢年过节你到家里去，祝您二脑康健，还说这话呢？ 那是嘴的问题，它不是脑的问题。 我跟你说，你知道人的这个脑呢是会在成年之后慢慢的退化吗？ 啊，都那样。 你要大脑的变化是这样的啊，可能现在你看起来没有问题，但是呢，你长期用脑不当。 不知道什么属于不当，这个不当这个词儿搁哪儿都行 啊。不不，我告诉你，比如说吧，这个光线暗用脑属于不当，坐车走路用脑属于不当。 那是眼睛吧？ 老看手机，哎，也叫用脑不卫生。 对，就是说那个 你净瞎想才用脑不卫生的。 饭前便后要洗脑， 我这手和眼都干嘛去了？ 最后呢，你啊不卫生用脑，然后临床上就出现了记忆的障碍， 对， 失语、失用、失认，反正那种功能都退化了，这是有可能的。 对， 那时候指不定你们还在不在。 反正从青年到中年，你承不承认，人的大脑会发生改变。 肯定的。 那么22岁的时候，人的脑力会达到最高峰，可是呢，这个状态通常只能维持5年。 这肯定的。 王大脸进屋想喊咱俩，张半天嘴啊、 我先丧失是语言功能是吧？ 不是，你想不起人的名字，指着鼻子点着你啊。 你是？ 是你？ 对对对对对，就这样了。 然后偶尔呢，把茶壶放冰箱里。 哎，我就爱喝凉茶。 所以你现在呀、啊， 再练练麻将、 华容道、桥牌。 什么叫 提问？小花的电话号码，手机电话啊，前11位背一下。 有。 怎么？ 对吗？幺， 对， 三， 对， 够了吧？ 够了。 谁记他电话？我跟你说，现在这个电话很方便，拿出来一喊，花歘出来了。 叫猫呢， 还歘就出来了。 哎，叫语音呼叫一喊，因为我给他的就编辑就一个字花，一喊花歘，电话自己拨过去。 哦，我以为你给小花那电话编辑的是妈呢。 你们说这个，这电话号码至亲至近的都能背下来，这咱这个。又不天天打，说话就解决了。 你就认为所有至亲至近的都能背出？ 基本上99.99%。 你对社会认识太浅薄了。 你等会儿， 孩子，你呀、太年轻， 该长大了， 生人 懒，该长大了。 嘿， 老前辈，世界很复杂。 二位老前辈，二位老前辈，你们从哪得出这结论的？ 1月26号， 啊， 上午7点半，就在咱们中国发生这么件事。 你记得还挺清楚。 黄先生以及妻子王女士， 你不用使那么大 劲，你在外边给人当太太。 姓王的女士跟我没关系。 准备从四川回重庆，上高速的时候，黄先生一看油不多了， 加油去。 到了这加油站呀， 加油吗？ 叫如饥似渴啊！ 这位是饿了上加油站？ 不是，那油真的快荡到零了，都已经。 那叫心急火燎、没有叫如饥似渴的，你这个哥这用词不当。 赶紧 开着车加油加油加油， 眼睁睁的看着华卡眼睛啊都直了，盯这个油管。 油管有什么可看的，不看油表。 快给油给油给油。对 那管里给油你看不出来。 因为黄先生有一次啊没有油啊停在路上非常尴尬，还叫了救援。天又冷，饥寒交迫，所以那个经历对他形成了很大的刺激。他一到快没油的时候，心里就紧张，你知道吧？就焦躁。完了以后呢，加满了，王先生特别开心。 这位太容易满足了，加满油就能高兴成这样。 准满了吗？特别 满。你看往外呲了， 再来一滴。 满了， 再给点，饶点，饶点。 别跳啊，满了。 那拧盖了啊。 这个。 满了，满了，行了，知足知足。 黄先生，这一个生活经验太不丰富了。 加满了以后，王先生高高兴开车就走了。他可忘了王女士还在加油站呢。 哦，带人给结账。 王女士对加油这种事儿啊，她没往心里去，下去吧。这黄先生呢就忘了老婆，开着车走了。等这个王女士啊，哎呀，站着都已经站不住了。 这油加四个半钟头吗？ 这王女士啊，这个社会经验太不丰富了。 王大雷，你怎么说谁都这句？ 不是，谁站着四个半钟头不错地方啊？有30分钟都得出去看看了，何况四个半钟头的。 太投入了，就没想到这个加油站这个办公室里边不光有收银台，还有小卖部卖果蛋皮。哎 呀，他对果蛋皮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是吧？ 我老公怎么还没来呀、人也没在，车也没在。 完了，没了。 一问加油站的人家不知道哪是你老公。 对，这半天换好几波车了， 就刚才加油那个 都加油了。 黄女士说肯定是这老黄啊记性不行，现在把我给忘了，就这脑子，我跟他打了多少回架了。上回暖壶放冰箱里，球鞋放冷冻室。 我媳妇儿我怎么听着？ 老黄啊，老黄， 不是他在这儿 东西， 他就站这儿骂街骂了一钟头是吗？哎 呦，什么脑子啊？ 哎呦， 就这脑子，哪儿说理去？ 这所有的加油站都看他了吧？ 啊，好像就看一妇女在这屋里，没听说过，去你的吧！就这个呀，别挨骂了。嗨，哪儿跟哪儿啊？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这女的是个捧哏的。打电话给叫回来就完了。 还是我脑子快，打个电话找老公。 刚才干嘛去了？ 我老公的电话呀是1139。 嘿，比我多记一位。 怎么样 、 啊、各位 11位呢，您刚说出3位了。 不是，这问谁呢？各位 尿惯了地了。 后边怎么想想不起来，跺脚也没用。镜头切到黄燕那，黄燕又走一路高兴的唱歌呢，还没想起老婆丢了呢。 这二位夫妻感情啊也不怎么样，平时不说话，这我小子得5个钟头了还没发现 呢。结果呢到下一个加油站呢，黄先生来加油了。 哎，老婆呢？ 我这媳妇儿呢？ 这是怎么发现的呀？ 他呀看别人都一家一家的，我也一家来的呀。我那人呢？我那亲爱的呢？后来咱们节目都说，大磊啊，你姑啊这记性是真不行。 等会儿我们家的事儿， 因为你们家事儿，所以大家说话也比较没尺度。哈哈哈，假夫妻吧。 塑料的，还不说塑料，就说塑料的， 这都不是真街坊。 你这姑父也是辜负了你姑姑。 你爸跟人逗呢，我们孩子我丢2次呢， 这不也找回来了吗？ 有一次啊，这车出故障，我下去查看一下，那查完了以后呢，我试试说这大马力能不能开，一开我开走了，孩子呢 跟改锥还在大街上那等着呢。 第二次呢，我把我们大磊啊先放车上了，关门，我还一路上给大磊讲了好多我过去的事儿。 结果呀、到幼儿园一下车发现没孩子，看着爷爷呢抱着大磊，大磊抱着改锥还在那等着。 娱乐72变，变变变变出新花样。 在酒吧里，你说这平时公交车它为什么要急刹车呢？ 小花，你的生活阅历太不丰富了。紧急状况， 哎， 红绿灯， 我跟你说， 行人过马路， 现在南方的公交车突然增加了不少的急刹车。 没跟你说吗？因为这个路况不太好，突然出现了这个状况就必须得刹车、保证安全嘛。 因为南方以前不怎么下雪，所以呢这个 我以为南方不怎么刹车。 公交车在路上没遇到那种冰滑的这个情况。 对，它就是如果下雪时间长了吧，那个刹车盘容易冻住，这样的话你老不刹车，突然间一脚踩它可能停不下来， 这刹不住了， 需要你时不时的点两下刹车， 缓踩刹车。 下雪天这前面有一个走路的行人吧唧摔一马趴， 哎呦， 那你肯定得赶紧刹车呀。 多新鲜呢，眼儿都压过去了。 这个大公交刹车呀、啊、也是气势磅礴。 就这么磅礴的一样， 它体积大呀， 对，冲劲儿也大。 平时常搭公交车吗？ 没，多新鲜呢，经常坐呀，尤其是那个堵车的时候，起步就停，起步就停。 哎，要说这个突然的急刹车呀，我不知道你们二位经历没经历过，今天我在路上是经历了一次啊。 嗯， 怎么说呢，我那趟车不知道为什么帅哥特别多，1.8米好几个。你们知道那个恋与制作人吗？那个游戏个个都帅。哎，没办法，当时急刹车呀，我就是基本上倒在了这个 他们脚下。 好家伙、哎、您帅的时候都躲着您呢。 王大雷，你怎么说话呢？ 那你说我能想到， 不要阻碍我们的缘分。 你们有什么缘分啊？ 我一下扯住了他脖子上的围脖。 哦， 要系得紧就勒住人家，要系得松就拽下来了。 给他勒的脸都红了。 那不是勒着憋的。 但是我们这样也就认识了。 对对对，你得给人看病去。 真是一场美妙的急刹车呀。 那是你这么认为的，那位绝对是恐怖的急刹车。 就有一位啊运气就不好。 嗯， 想抓什么东西，想的是抓一个座椅靠背，没想到呢抓了人书包，那这书包一抓那不就脱落了吗？可巧呢，那书包是单肩背的，这书包一下就蹬走了，给那位气的，怎么着，趁着刹车偷我书包， 这 顶多算抢。 对，这明显了。那个 小柱跟我呀挤散了，他在车中间 通道那 手里啊攥着个肉包子正啃呢，没想到这个急刹车呀，一下子 我什么也攥不住，也没有围巾，也没有书包，也没有车把手，怎么办？我就使劲攥住了自己这包子。 哎， 这就是护食的表现。 不，起码他也能扶住点什么呀？ 也没挡住小柱的一阵尬舞。等小柱站起来的时候，发现肉包子还在，但肉馅儿没了， 他就剩包子皮了，馅儿呢？ 当时小柱就嚷嚷了：“我馅了， 馅了馅！”他以前练杂技的是吧？ 馅了， 玩馅了。 我说的是我的馅儿呢。 好好好，这摔的嘴都不利索了。 家宝也在这趟车上呢。 你们就说你们一块儿去的不就完了？你别让我是偶遇的。 家宝啊，站在一对情侣旁边了，他爱看这个呀， 看人搞对象。 一急刹车，本来啊，家宝是想这个挣吧挣吧，但是没想到公交车的这个力量太大了，一下子把家宝啊甩进了情侣的怀里。 等会儿，情侣是俩人， 这俩情侣抱着呢， 就跟人家馅 儿。哎，宝宝来了。老爷爷在车上，老爷爷， 这是个专车吧？ 怎么呢？有四个人就专车了， 不是怎么都坐在一块儿？ 这人一刹车的时候，老想抓着点什么东西，什么稳他就想够什么。一刹车，老爷爷是想抓，但是呢也没看清抓的是什么，把人帽子给薅下来了，羽绒服给人拽下来了。 老爷爷适合当助理，这么简单一动作拽下那么多衣服了， 就差扒人鞋了。周飞啊， 也在这车上呢。 周飞在车头， 开车呢？ 没有，他在车头玩手机呢。一个刹车，手机没拿稳，出去了。出去吧，还砸人鼻子上了。只给人道歉，对不起。您看我这一个不小心，真不是诚心的。要不给您唱一个， 唱一个。好，这卖艺去了。幸亏我没在那车上。 你呢？是在变道骑自行车，突然间左拐，所以我们这车呢刹车， 就会别我是吧？ 哎，这还没跟你说最可笑的围子呢，围子。围着大妈转了好几圈，最后啊坐大妈腿上了。 大妈坐当架。 哎呦，大妈防了围子一路。 前方到站是快乐大街，有去往快乐大街876号的乘客，请您准备下车。 再忙也得给自己个儿留点时间。 小底、英明、王大磊与您不见不散。快乐大街98里。 干嘛呢你这儿？哎呀哎呀的。 你觉得小柱最近有什么变化吗？ 小柱最近什么变化？ 是不是就感觉越来越像一位慈祥的老母亲？ 小孩，你这个比喻有点过分了吧？ 没有没有， 像一个碎嘴唠叨的老母亲。 哎，有这个意思是不是？感觉到没有？ 不是，你怎么发现的这个？ 我呀看着他一人嘀咕。 那要偷东西？ 没有没有没有，他这么说的。这一天没回来了，外面冷不冷啊？饿不饿呀、啊？热不热呀、啊？饱不饱啊？饿不饿呀、 啊？不是，这是跟谁过日子的感觉了？ 叫外边爷去吧。 你听， 爷去吧， 甭回家。 看看， 回家干嘛呀？外边多好啊！ 有时候还说 再怎么着也得回家了呀，哪怕打个电话呢，又没电话。 假装有孩子。 慈母手中线， 游子身上衣。那游子呢？ 出去怎么没听说老爷爷吗？ 哟， 下回我再给你准备吃的呢。哎， 你看， 我还再给你准备的，你给我寄什么东西？ 没用， 这是领养了一个。哎，也许这是个善举啊。 有时候也说什么那个不是我说你，你得说你得听，怎么怎么着的。 确定，认了一个孩子当干儿子，这经常的训斥人家。 他认的这个吧，名字还其实挺怪的， 叫什么？ 狗子。 狗子，嗨，这一听就是个小孩的名字，这就是为了好养活。过去那种封建迷信的说法，让那孩子活得长远。你乐什么，小花？ 不是孩子。 不是孩子。 是蛙。 是个蛙？你把我弄糊涂，什么什么蛙？ 就是现在大家都玩那个旅行青蛙。 嗨，这个事儿啊，我听说过，好像突然间一夜之间是身边一人一蛙。 而且小猪有一种当妈的感觉，母爱现在泛滥， 那是触动了他心灵深处最脆弱的地方。 哎，对，你现在对我说话还不一样了。 什么样啊？ 穿得够吗？天外面那么冷。 那是拿你当他的小蛙了。 有时候还给我系鞋带。 他是拿你当他幼儿园小朋友了。他给蛙也服务这么到位吗？ 我出门就跟我说早点回来。 来来来来， 大磊 啊， 这几天天凉，一定得多穿，别再冻得降一味了。 谁降一味儿？ 那是人家大磊想年轻， 那就得冻得降两味儿，最年轻。 没听说， 冻得像孙子一样多好。 我让你说白了， 我看你不理解。 我理解了。 哎，小柱，想当爸爸了吧？想当妈妈了吧？想当爷爷了吧？想当奶奶了吧？ 哎呦，你可不知道这游戏呀，真是让我有一种当了家长的感觉。 我跟你说呀，这个人不能沉迷于游戏，你要真想。你不是没有这个能力啊， 你愿意认我呀？ 啊，不不不，我当然不愿意了。你可以 找个妈呀。你出去玩去， 自己当蛙呀。 他当蛙多爽啊，天天有人给他准备行李做吃的。 老让他出去， 愿意出去出去，那不是自己的事儿吗？这是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我觉得他更愿意当家长。 哎，你愿意当哪个呀？还是那蜗牛啊？还是那裤条啊？ 我呀， 小乌龟。 我还是当主人吧。 你看看，他愿意养蛙。哎，我就不理解你们现在养蛙都什么状态。 我告诉你啊，这什么就是你不， 你看像小花说闲的， 我是闲的。 平时啊，你跟人与人之间的交流越来越少了，你怎么能够传递心灵里边最美好的那些善意的表达？ 那还不容易吗？哎， 养个小蛤蟆。 哎，不，有我呢，有我呢，把你们善意都给我。 好，那我就好好说说你。 哎， 你也老大不小的了，一定得自己知道饥饱，知道冷暖，是不是？ 你就一堆善意的话呀， 啊， 善意的行为呀， 我还有一些善意的谎言。 哎，好，算了吧。 大磊是这样的，就是， 嗯， 你呀，别看你平时白天的时候呼朋引伴，好像一招呼多少人在你身边，啊，该吃的，该喝的的。 哎呦，我遭那么多人恨我。 深夜的时候，你还是难免孤独，辗转反侧。 哎呦， 我吃两片安眠药就睡着了。 孤独你能明白是什么东西吗？ 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哎呦， 一种空虚，对不对？ 对， 孤独不是一种感觉吗？ 就是说人在社会上啊，可能啊建立了一种关系上面的一种不知足。 小花，小花，你要这么定义，你一定是入歧途了。哎，你需要找个心理医生给你端正一下你的人生观。 那应该怎么讲？ 孤独是说人跟人之间那种交流出现了一种障碍隔阂之后产生那种感觉。 那我 哎呦，你说的跟定义似的。 我知道了，我查了，孤独是一种主观自觉与他人与社会隔离的疏远的感觉和体验。 你看看，差不多， 而非客观。 所以我说小花，你刚才的说法完全的不正确。 甭管怎么说，每个人对孤独都有自己的理解。 好，你就是这么理解的。 现在咱们就聊聊孤独吧。 咱不聊蛙了，蛙改孤独了。 先从孤独开始。 哎，这孤独开始， 蛙跟孤独是有关系的。 我倒要听听怎么联系到一块儿。 你先说说你的孤独感。 孤独感就是在我工作一人干活没人帮我的时候，我有点孤独感。 独处的时候就有孤独感了， 容易 一个人工作，一个人 吃 饭，一个人回家， 一人过年， 一个人，哎呦，这一人过年，一 人 过节。 等会儿，等会儿，一人生病，这我倒挺高兴的，我不能全家都传染了。 一个人生病没人管你。 对。得一个小感冒，在家里床上躺着，结果呢没人照顾你，腿折胳膊烂了。 等会儿，我这是小感冒吗？ 超级感冒。 超级感冒也不能腿折胳膊烂， 超级病毒。 你呢，得一小感冒，床上躺着，第二天呢，哎呀，想试试自己这个温度，一摸，咦，发际线高了。 就这种感觉，就是 我呀 特别想跟别人诉说这个心声。 对，谁帮我扫扫头发呀？ 头发呢？关键是身边没有一个人分担你的这种忧愁。 对呀， 这时候你的孤独感嘟嘟嘟嘟嘟。 我这时候上医院呢，我还有功夫想那个。 而且孤独有时候不是一时一晌的事儿， 对， 一个累积的长时间的。你比如说，这个20岁没对象，30岁没对象，40岁、 我跟小柱都过着美满的生活，家庭幸福。我跟分别啊，分别也没人跟你玩，我们兼顾了其他方面的事了。你一个人， 我没得兼顾是吧？ 哎呦，这父母也出去旅游去了。 大年三十，外边飘着雪花，各家里边点着炮着吃着饺子。哎呦，就您听着收音机里边放着1984年春节联欢晚会的实况录音， 我连这个视频都看不了。 家里也没吃的，连口热水都没有，窗帘也掉下来了， 36度。 窗帘怎么掉下来了？ 今儿掉的。 你还拉狠了， 齿儿。环也掉了，托也下来了，帘儿也扯了。 我觉得我快行了，我快死到屋里了。 这时候你就面临了一场心理的危机，社交关系疏离了， 疏离了， 这个家乡隔离断绝了， 疏离了， 没有血缘，没有地缘， 疏离了， 没有社缘， 我没有热缘，没有水缘吧。 这个时候那种孤独感觉吧， 你特别找人说说话，这种小蛙就代替了社交，一点点的消除孤独感。 哦， 你可以跟那小蛙说话呀。 对呀、啊，而且小蛙比如说出去你会惦记他，回来之后呢他就会跟你交流，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 一句人话都没有。 但是你先吵，你把语音关了。 呵， 就看小蛤蟆的腮帮子一鼓一鼓的，你也不知道他说什么呢、 哎、反正老背着你那写东西，你也不知道写什么呢，背着你削铅笔，背着你吃饭。 我发现这游戏里的蛙都不爱理我，那我跟他玩什么劲儿？ 哎，你给这个游戏开发公司这个投诉，我要一正面。 过两天呢再挖走， 我记正面。 这个时候你的情感啊偏离了一个正常的轨道，你比如说什么叫做思念，哎，什么叫做惦念，你都有点忘了。这个小蛙出去旅行，哎，你知道什么叫思念了，什么叫惦念了，他一回来写什么呢，是吧？这是窥探。 小花， 嗯， 你的错误的人生观为什么导致我这么凄惨的生活啊？ 不是，你不是不懂，给你讲讲吗？ 就把这置于死地而后生。 我懂了，我懂了，行吧。 对 对, 对， 我再不懂我还得惨。 实际上往那里生活呢没有那么好。 你这还惨了。 瞧这俩坏人都。 但是你看小蛙人也一个人旅行啊，一个人生活，一个人吃饭呀、啊。 他是个电子的。 你看小蛙打，你算吧，你住在哪儿啊？你住马家铺吧？ 啊， 打马家铺蹦到日本东京去， 嚯， 多不容易，一宿就回来，还给你寄照片呢， 我还得蹦着去。 你有的时候一看他呀，哼，有比我惨的。 哼， 我就在这儿找一心理平衡。 哎， 寄这照片就一人，搭帐篷一人，裤腿也不理他了。 对，还跟人显摆呢，看我这辣包吧。 我就嘲笑他， 得到了治愈，心里一下满足了。 我只能跟蛙比， 其实他就是让你有一个牵挂而已，让你感觉到确实需要和大家去交流，需要有朋友， 还有懂得细心的照顾一个人。 对， 照顾一个生灵，对不对？作为一个人你应该有爱， 你以前净涂炭了，现在就得照顾他们。 你以前看到伤害小动物的现象，远一避， 腿伸。 对， 我先死是吧？ 不是， 现在呢你就及时的制止。 对， 啊， 呱呱呱呱， 我变蛤蟆了。 天棚撑起春夏秋冬的分明， 当指路的大爷遇见娇滴滴的智力， 路好心情哦。 当千年古都的文明恰逢一跃而起的人工智能，聊北京，说 AI， 接地气，有未来。娱乐72变节目播出时间改制，首播上午9点至10点，重播凌晨2点至3点。北京文艺广播 FM 87.6，小笔，英明，王大雷，恭候您。 快乐大街，快乐事儿。上半时段先告一段落了。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小院里更是包罗万象。希望您常来这儿坐一坐，体味原汁原味的北京生活。主持人小笔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明、王磊，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娱乐72变》下半时段。补充一句，在此还要感谢我们的金银铜奖录音师马笑宇。再补充一句，关注公众微信号娱乐72变，多联络，多接洽。

上被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碑，飞过西山惊雪碑，顶着雪花转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为什么解心宽，文艺广播旁耳边。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七十二变，娱乐七十二变。 金子爬上了墙，燕子飞上了 墙，小孩想入配成双，天蓬十六合鱼缸， 最爱白雪白骨汤，三月开四花卷，这上家里院子七十二变， 大街家属院。哎呀好累呀，嗯，真累。 光说累他不睡，这玩意儿干着你。 买了这么多东西，每个样我都试一下吧。试鞋，穿上了。 你买个肥点的不好吗？这我什么时候能下手啊？ 这么高好看，再试试这件衣服。 还试衣服的哦，大衣啊。 真好看，再试试这个头箍。 演西游记啊， 这发带有点， 不是累了吗？这我什么时候能得手啊？ 啊，刷个牙去喽。 都要睡觉的意思。烫啊。 退， 往外脆呀。 啊，睡了睡了， 睡着了， 上个厕所吧来。 哎呦喂，偷不了偷不了。 走累了以后烫烫脚，再躺在床上真是美呀。 都快天亮了他还不睡，睡着了。做梦吃方便面的，这个香的，总算是地形没白打探。好，睡得着这儿了，我先进屋。哎呦喂，非得试衣服，累成这样了吧？不过睡得香也好，这个时候拿东西没人发现得了。手表，手机。哎呀，钱包，钱包里有一十十五二十二十三十三十五四十，有四十块钱。我整天在这儿呢，得嘞，差不多了，该走了。床头一般应该有点首饰珠宝的，睡那么香，摸摸。啊，手机在这儿呢。嚯，项链也在这儿呢。行了行了，收获不小。得嘞，和这女的岁数不大，还挺年轻的。我说那么爱美呢。哎呀，我也没女朋友。行了，拿您自当我女朋友吧。 喂，投资贷款您需要吗？ 不需要。 我跟您去。哎， 好啊，老头啊，你咋睡着？ 哎呦，讨厌不讨厌？我他妈都快睡着了，非得来电话，这要被发现了，走都走不了了，那不得一正着吗？哎呀，得了，我把这电话我给关成无声吧。怎么弄啊？这电话还不会使。 哎呦！喂，您有房出租吗？您有房子需要出租吗？ 几点 了？喂，几点了？我给您看一眼啊，这会儿三点半，请问您有房要出租吗？ 讨厌， 我们 啊， 这儿。 往这儿扔咋的？不找事儿吗？ 这电话也不会弄，我搁这儿吧，我赶紧走吧。 哗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您有一封挂号信，您的挂号信。 我。啊，不睡了，老想着呢，烦死了。你谁啊？你谁啊？ 您有一封挂号信。 要送信。 你看，平时大家都对骚扰电话烦透了吧？但没想到这次半夜打来的骚扰电话意外派上了用场。事情是怎么回事的呢？合肥的一位张女士向警方报案说，六个小时之前，一个年轻的男子翻窗进入家中行窃，盗走了800多元现金之后啊，一度趴在床边欲对张女士图谋不轨。 就在这个时候，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哗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惊醒了张女士。张女士睡得迷迷糊糊啊，就摸索床边的电话，没想到捧抓着一只手，睁眼一看，发现是一小伙子趴在了床边，跟他只有半米的距离，吓得张女士翻身扑通就跳到墙角大喊，快来人呐，有小偷。 这张女士说了，对于突然打来的电话，这个男子啊也有些惊慌失措，他赶紧起身埋着头啊跑到窗户边上要翻窗逃走。这个时候呢，张女士才敢下床，发现手机啊、金银首饰啊、钱包啊 等等。刚才不是张女士已经到墙角了吗？怎么这个时候才敢翻身下床？ 那个床顶着墙，所以她翻身到墙角没下床。 嗯，对。嘿，你怎么那么清？你是送那封挂号信的？ 不是你送的吗？ 七十二变，变变变，变出新花样。快乐街酒吧里，哎，大磊，如果有一天你的快递是被一个快递小哥骑着马给你送来的， 他进不了院。 你得这么想啊，你现在呢，没生活在喧嚣的都市， 在哪儿？ 你生活在呀，一个 茫 茫的 草原。 你们俩先给我弄一准地方。 大草原，大草原， 大草原。哎呦，这草原上啊，这芦苇啊，这蒿草啊， 等会儿等会儿，还有水是吧？ 不是，就是草原。 嗯， 就是有一个一个的草包。 哦， 一个草包之后呢？ 草包听着那么别扭。 哎，在这个茫茫草原的这个当帮间啊，有这么一小窝铺。哎，您在里边闯作呢，写散文， 写相声， 写相声。写回忆录，写大古词儿， 这会儿 山东 的 书， 这会儿我多大岁数？ 这会儿你可能是34岁， 30多岁就住草原去了， 体验生活呀。 啊、 哦，你不要写一篇海的故事吗？ 你就告诉我胡诌就行了。 不是，你要找那种一望无垠的感觉，你真能在海上飘着吗？ 那倒是不能， 草海的感觉，这样咔咔咔咔咔，四蹄翻飞啊，过来这么一匹马。拿戳，王德磊拿戳， 邮局送信。 哎，王德磊拿着戳，刚一露脑袋，这邮递员伸手也特别快，把这邮包啪就扔过来了。 先扔东西， 那个手起，那个包落， 手起刀落的吧，包落， 送快递的吗？ 对。 然后你以一个 亮， 我还没站稳呢， 你一个回马枪，把你那邮戳嗖就扔出去了，对方一个啪一下就接住了。然后呢，从马上溜到马下，从马下又跳到马上，来了几番。 这怎么跳到马戏？ 打马加鞭，一骑绝尘。 哦， 你就想那快递员啊，也不是开车，也不是骑电动车，这骑马给你送快递， 新鲜吗？ 你觉得新鲜不新鲜？ 好玩吗？ 我应该先掐自己大腿，我看这是不是真的？ 枣红马，红标马。 你按理说这时代很少遇见这种情况了。 有内蒙古前一阵积雪严重，各地降温，送快递的没法开车了，怎么办？ 哎呀，王大雷老师这快递都等着呢。这3天没吃上药了。 我这个都是定期送药。 你不要害怕，坏不了。 废话，这天不冷也坏不了。 那没准热坏了呢。糖衣炮弹， 我吃炮弹。 然后一想到王大雷老师缺医少药， 没有淡水， 抢救及时嘛，先说 及时及时及时。 一个人住在那个最远的那个 小窝铺里， 大雪覆盖，还有几只饿狼， 已经逮走了一个鸡腿。 王大磊身上都长出了鸡腿来了， 还是给逮走的。 不是，他 有逮捕证没有？ 哎，这鸡腿冻在外面吗？ 那不错，那这几只狼还逮走一个，证明那些个冻得瓷实。 你还问呢，这什么动机？ 也没吃饱，围着王奶奶他那窝棚转悠转悠，还是伺机要进攻。 这狼啊也没有其他的食物是吧，就我合着就是以身喂狼去。 就是那种冰原狼，又冷又残酷。盯准了什么就不失手， 而且这快递要来也不容易，越过这狼。 快递员来的时候呢，狼就下班了。 快递员就说，我一定要把这些东西送到王大磊的家里。 你比如说啊，真在草原上碰见啊，可能大家还能理解，真要说在城市，甭说碰那个骑马送快递的，就碰那个骑马的巡警，你看着都新鲜。 哎，你上的那个什么国外有那个英国什么不就有那个？ 是，你也新鲜啊，对吧？ 对吧？ 对对对。 是，要是如果你要到内蒙古当快递小哥，你还得先进行一个骑马训练。 骑马得有个骑马的训练。 草原里啊。 内蒙古啊，我跟你说，也不是所有人都会骑马。 是吗？ 那当然了。那儿也分这个城市跟牧区，只有在牧区的人才骑马呢。 哦， 我以为内蒙古的人从小就得要学骑马。 那谁说的？那儿也而且分少数民族，还有汉族，汉族的人好多也不骑马。 是，见过狼吧？内蒙古人一定都见过狼。 那可也不见得， 是吧？ 那当然，还是就人有城市，城市里哪来的狼啊？ 你不许人家到那个外面玩一趟。 那也不见得就见过狼，狼也没那么普遍， 是吗？ 而且他现在那个牧区也都拿栅栏围着呢， 是吗？ 人还饲养呢， 是吗？ 你听我的，现在交通旅游这么发达，你花钱打张票，你看看。 不是真的，我一直以为内蒙古的人一定都会骑马，都见过狼，都能喝酒。 啊，那前两个不一定，最后一个倒是普遍，能喝酒是普遍的。因为天寒嘛，他有时候喝酒能御寒，所以说这个你不要以为到那快递到处哗哗哗都骑着马，也现代化，人也骑车，电动车正常。 怪不得上回那个内蒙古的那个好朋友，咱们纷纷说他们内蒙古有什么有什么，他从这椅子上蹭蹭站起好几回，特别激动，一手举着羊腿，一手 举着另一只羊腿， 声音激动颤抖的说：“我们不是骑马上学。” 对。 你们再这么说， 晚们就跟你们 急 眼。 天哪，我们就紧着新疆那位同学说吧。新疆那个坐着坐着坐路腾腾站起来了。 哇，说内蒙古他听不下去了， 一手举着羊腿， 一手举着另两只羊腿， 非常激动，声音颤抖，脸红脖子寒冷。我们新疆人真的不是个个能喝酒，不是个个会动脖，别以来聚会什么的领导招待就让我们动个脖吧。东北那一听腾腾站起来了，一手 拿不了羊腿了，拿着羊脖，另一手挂着羊头。 俺们东北人，谁说我们是骑东北虎上学的？ 谁说过这话？ 哎，但是是不是有一些地域性的咱们的偏见啊？就比如认为东北人都不怕冷，喜欢冬泳，东北人都能喝，都能唱二人转，都能吃酸菜，东北人女的都扎小辫，穿花棉袄，戴头巾。 没有。他这只不过说是啊一个共性而已。你说所有的四川人都爱吃麻辣火锅吗？都爱打麻将吗？ 这个是这么说啊，你要说100%不一定，但90%以上。 哦，我记得王大磊那时候去四川，以为四川人喝的水都是辣的。 喝辣椒水啊，这不是上刑才那样。 这可乐不辣，这个 这事儿够可乐的。 小柱呢以前对贵州人有一些奇思异想，因为他爱看武侠小说什么的，所以认为贵州人都是这样，跟他一块玩呢不高兴了他给你整个鼓，你说哪说中了他给你整个鼓，你骗他来的给你整个鼓。整个鼓什么意思呢？就是 鼓啊，不是，对对对，不是说是大鼓小鼓乐器那个鼓，是上面一虫啊底下皿，这什么呀，就是一种器皿装几个有毒的虫子，整一个鼓。王大磊现在是鼓民吧？ 是这意思吗？我记得那会儿小花印象当中山东都是煎饼大馒头 大葱， 哎，到那就以为遍地都是大葱。 嘿， 哼，你去兰州呢？说兰州那儿不都是沙漠吗？不能穿鞋呀，穿鞋进沙子倒不干净，一路倒一路走一路硌，受到受不了。 哎，我多次说过有沙子不能穿鞋这话。 你认为光脚丫子走沙漠那才是一种享受？ 那不烫脚吗？ 套塑料袋啊！ 啊，我是给人装修， 一次性的进行加上那种套塑 料 袋、 鞋套。 说呀，那兰州应该是一眼望不尽头的这个沙漠，而且呢，我估计到兰州考试考的都是怎么打狼。学校里的这个餐饮基本就是拉面，早上起来先来拉面，中午来个拉面，晚上拉面，比如说幼儿园小朋友一人一碗拉面。 嚯， 这是啊， 牙口还真不错。 其实啊， 我们都知道小花最希望自己是广东人， 为什么呢？ 广东人有特点呀， 啊， 塞嘴里就想尝尝啊， 哦， 山珍海味啊，鸡鸭鱼翅，他都觉着不新鲜了。小花吃个什么，鸡鸟啊，蝎子呀， 哦， 吃个蜈蚣啊，后来又吃什么油燕啊，就是这画面鸟吃什么，他吃什么， 哦， 那也比你强啊，你还问我呢，是不是广东人特别爱吃那种什么？宰呀，比如肥宰啊， 吃人呐！ 把王大磊吓得坐一边，王大磊当时就一个跟头遮过去了。我不是肥宰，我骑过大象呢。 这不挨着。 我要真肥的话，大象它能骑我吗？ 谁骑谁啊？ 好嘛！ 我就向往去云南，他们俩天天骑大象上学，大象陆队。 大象还排陆队呢？ 可不是，一天到晚载歌载舞，除了泼水玩就是泼水玩，不分年龄大小，长得又 没溜的是吧？ 见这个什么叔叔大爷泼去，然后见着女同学泼去，尤其见着妇女这样泼呀，你们这几个泼妇 就当泼妇啊， 每天没事就开石头看有没有翡翠， 开石头我怎么听着砸石碑的， 每天都得看这是不是籽料， 哎，这不是新疆吗？ 不是云南呀，你想想 籽料不是和田吗？ 开开这块石头啊，红砖，再开这块石头啊， 绿娃， 嚯， 哎，就拆到北京来了。 小柱呢，以为天津人顿顿都吃狗不理包子，人人都会说相声，人人都得是马三立。 怎么人人都得是马三立？ 人人都得见你逗你玩，逗你玩， 这不让人揍一顿吗？ 后来小柱又在地图上看见了海南岛，突发一个想象，哎，海南岛听说很不错呀，一年四季都是夏天，天天可以游泳。你据说海南那儿人人都是游泳猛将。随便谁都能够游过琼州海峡，我们说有海南人也有不会游泳的，小叔疯了，什么？ 这也太缺乏知识了。 住在海岛边，住在海边，海岛边不会游泳？ 您说准了，是住在海岛边，不是住在海盗边啊？那他真不会，我不信。 直到给一个海南人摁水里咚咚咚喝了好几口，他信了。新的一年来到了。我知道我们的节目有时能让您乐，而有时不能。 不能的时候怎么办呢？您自己乐呗。 您乐我们就很开心，您不乐呢 我们开心。 哎，我们也不能隔着您去，所以我们只有打起精神继续努力。新的一年里人员齐整，没有太多变化。你想我在院里站当间一喊杨柱，没人呢怎么？ 哦， 喊谁呢？ 虽然说他们老拆我台，可是我也没少给他们使绊啊。好在他们不知道什么叫生气。其实我们三个人聊天一直很烧脑，有时候烧着烧着 就着了。 王大雷， 你还真睡着了。 在全新的日子里，我们总是想方设法的让一次一次精疲力尽的录音变得险象环生。 哎呦喂， 娱乐七十二变，我是小比李小花， 我是英宁英小柱， 我是大雷王大雷， 触动您笑的神经。快乐街酒吧里，哎呦， 怎么了？ 怎么了？ 不是，你说长得那么好看，惹这麻烦劲儿，真讨厌。 切，没有自知之明， 得便宜卖乖。哎，已然长得很漂亮了，还要用这种方式来吸引大家的目光。 哎，小猪，小猪，小猪。 哎，我认为正好相反，是长得这么寒碜，非要说自己长得漂亮。 不，我说这个没说小花 哦， 你说这个是说的小花 哦。 无聊劲儿，你们俩人，这就跟自己有资格评判别人美似的。 哎，这个美还真就得别人评判，没有人自己夸自己的。 被你夸的人那得长什么样啊？ 好看呢？怎么了？ 哎， 你什么事儿到底？ 看什么事情要看本质核心，你知道吗？你说什么样？ 说什么呢？ 闲话，不听不听吧。 得得得，跟你们说个事儿。24岁的女子艾玛， 艾玛电动车。 女子不跟你说了吗？遭遇了一件哭笑不得的事儿。 嗯，什么事儿啊？ 她不是去伦敦电视台上班去了吗？才那5分钟，凳子都没坐热，被开除了。 啊？上班5分钟就开除了？那什么？ 我听说他们外国都是按这个时间领工资，那上班5分钟给钱吗？ 当然不给了，理由都没法你拒绝。 怎么了？ 说了，你长得太美了， 你应该去走 T 台。 这理由不挨着 呀，你让我表现表现，是不是？ 这就是什么知道吗？戴高帽给捧走捧杀，知道吗？你这模样就应该去走 T 台呀， 浪费 了，浪费了。 你这个能力呀、啊、你应该去这个联合国呀。 这不能信， 你在香河你这是不行，你在咱们这儿你就有点委屈了， 就相当于在香河了。 捧杀，现在我就明白为什么我一直在换工作了， 都是被你棒喝。我觉得 我跟你有仇吗？王大雷，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 好吃葡萄不吐葡萄皮， 应该是吃葡萄不吐葡萄酸，对吧？ 你就看这新闻，这也不是中国的事儿，是不是 啊？有一中国的事儿。 什么中国事儿？ 这更快了，五分钟给炒的。 那就五分钟啊。 哎，中国这跟那有时差，这五分钟跟那五分钟不一样，这早五分钟炒的。 听重点，说一张先生啊，连续夜班打盹儿打了五分钟，被工作近18年的单位给解聘了。张先生特别生气，特别伤心。我在你这都18年了，我就睡了五分钟你就不要我了、你凭什么呢？我们就是觉得你现在五分五分的，我们饶不起。 一毛一毛就行了，是吧？ 然后呢，张先生就同意了。 没有，张先生把他告了。 那什么结果啊？ 最终判决企业赔付张先生137,700。 137,700，18年、那一年反正一月工资还行啊、 不是，还行。 咱别的不说啊，五分钟觉睡出来小14万块钱，挺值的。 哎， 他有这工作能力，有这么多资源，找别的单位我认为 借钱睡去。 哦，拿这当产业了。 张先生也不是你这种人呢。 什么人呢？ 人家就是想在那好好干的，对不对？你让我加班加班，那我打五分钟嗝你都不愿意。 那是不愿意。 哎哎，要是打五分钟盹儿我能忍，打五分钟嗝还真受不了。 打五分钟盹儿怎么就优于打五分钟嗝呢？ 打五分钟盹儿啊，好歹它不影响别人。打五分钟嗝真熏得慌。 打五分钟盹儿没准打得山响呢。你们快给我13万。 穷疯了。 咱们这儿老张说了，说那公司肯定是故意的，说这18年的员工工资高，所以呢想招个新人工资低干一样的活儿，但是找不出理由，想一个毒计，就盯着他看他什么时候打盹儿。 这是个毒计、啊、 哎呦，这毒计这要是让谁赶上了算抄上了，跟中一头奖没什么区别。 还有事儿你们知道吗？ 哪儿那么多事儿啊，今天 就是我就看那些员工什么的，你们真得好好感谢我这样的雇主，对你们多好啊，酒吧里是吃喝，是玩乐。 哎呦，幸亏是玩乐。 你把你夸这么好，你得说出来跟您相反的这例子， 对 不对？ 我这就说，工厂的员工就是因为拒绝加班，他们被集体罚站。 我跟您说啊，现在小孩都不让罚站了，工厂单位罚站，这种刑法是不是都太落后了？ 那要是如果没有人晕倒，这事儿还报不出来呢。 哟， 我给你们留着语音呢，新闻语音。 不是，小心 训练。 喂啊，你喂啊，你喂啊！ 这人真好。 谁？ 又少熙。 哟， 教官的这是。 喂啊，你喂。你们 和就少熙立正清楚。 你什么原因 啊？什么原因？这就我听着了。 五分钟。 哎，这就真清楚。 10分钟。15分钟。 这就会数数。 1小时。 我这跳多点。 别哭，别乐。 怎么还有哭有乐的？ 别动脚，别躺，别躺，别躺。 怎么躺下了？ 晕一个。 对，刚才大姐说为什么不集体反抗，是不是？ 对呀、啊、他们都已经站木了，是吧？ 他们呀、啊、一月压一月工资 给扣那儿了。 对了， 那个乐的是怎么回事？ 乐的是刚来的。 这件事儿是个真事儿，某家工厂的员工因为拒绝加班而被集体罚站，其中有一名男工友因为体力不支晕倒，随后被送往医院救治。返工之后想回家休养，却因为没有领导签字的放行条，连厂区门也出不去。希望厂区负责人对员工反映的事情做出明确回应。 当小院高大的天棚撑起春夏秋冬的分明， 当指路的大爷遇见娇滴滴的智力， 路好心情哦。 当千年古都的文明恰逢一跃而起的人工智能，聊北京，说 AI， 接地气，有未来。娱乐72变，节目播出时间改制，首播上午9点至10点，重播凌晨2点至3点。